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太平天国刚刚立足，东王杨秀清就准备叛变洪秀全，抢夺胜利果实了。杨秀清的想法很简单，要不是自己当初假扮天父上身，演了那么一出好戏，怎么能使信徒们恢复信心，重新信奉拜上帝教呢？你洪秀全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就凭你能打下江山吗？可以说太平天国的建立，我杨秀清是第一功臣，仗是我打的，力是我出的，怎么到了最后让你洪秀全做了主子呢？洪秀全也有自己的想法，怎么说我洪秀全也是拜上帝教的创始人呢？如果没有我，你们能把这么多人给忽悠住吗？别看你们能征善战的，在战场上是一个英雄，但是没有我的智慧，你们也不过是一帮山野村夫。你杨秀清想骑到我头上来，还真是自不量力。这样一来，谁都知道一场内讧马上就该开始了。都说患难见真情，是什么使出生入死的兄弟反目成仇？位高权重的天王又为什么被自己的手下玩弄于股掌之中？表面情深意重，其实貌合神离，一起吃苦容易，一块享福却难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太平天国的内讧阴谋下集。话说这天，杨秀清又是故技重施啊，假装天父下凡召见了洪秀全。杨秀清端坐在椅子之上，冲着洪秀全大发雷霆：洪秀全，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呐！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？洪秀全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：天父在上，我不知道自己所犯何罪。你不知道，我来问你，打天下的时候是谁能征善战大败敌军？又是谁流血流汗保你登上王位？你能建立太平天国，谁的功劳最大？洪秀全趴在地上心想：啊，你这么问我，不就想让我说是你的功劳最大吗？好，那我就成全你，回禀天父，东王杨秀清的功劳最大， 杨秀清听了，嘿，心里这高兴啊。既然杨秀清的功劳最大，为什么你是万岁，而他只是千岁呢？洪秀全紧咬牙关，好，既然天父你这么说了，那我和东王以后都同称万岁。没成想杨秀清狮子大开口，还不满意，既然东王是万岁，那么他的儿子孙子是什么呢？洪秀全心想，好家伙，得寸进尺啊，但是还得强压怒火，那东王既然是万岁，那他的儿子孙子都是万岁，他们家世世代代都应该是万岁。杨秀清听了是得意洋洋啊。杨秀清这么一闹，终于是洪秀全忍无可忍，洪秀全觉得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，他这一次一定要除掉杨秀清，出了这口恶气。洪秀全一回到天王府，马上就写了一道密令，分别送到了北王韦昌辉和义王石达开的手上，要他们赶紧调集兵力，火速赶回天津剿灭杨秀清。北王韦昌辉接到密令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心想，杨秀清啊杨秀清，你骄横跋扈，作恶多端，老天爷终于要报复你了。当初你在众人面前把我哥哥五马分尸，这笔账我一定跟你算清楚。韦昌辉主意一定，马上带着自己的亲信部队昼夜兼程地赶回了天津。而义王石达开呢，他接到密令之后反而是皱起了眉头，心想，国家还没稳定呢，怎么就杀起大将来了？杨秀清势力很大，他一死必定会引起内乱，如果这时候清军趁虚而入，那国家可就危险了。石达开的考虑一点也没错，攘外必先安内，自己如果乱了阵脚，又怎么能够抵御外敌呢？于是石达开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为由，没有接受命令。洪秀全一看石达开没来，就有些担心了，毕竟杨秀清实力雄厚，只靠韦昌辉一个人的兵力不足以跟他对抗。洪秀全思索了一会儿，微微一笑，他想到了另外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新封的将领燕王秦日纲。为什么想到他了呢？因为燕王秦日纲和杨秀清也是仇家。原来啊，因为秦日纲地位比较低，所以杨秀清一直没把他放在眼里，平日里趾高气昂的不说吧，他还在一件事情上处罚过秦日纲。秦日纲手底下有一个养马的，有一回啊遇见了杨秀清的叔叔，没认出来，就忘了起身行礼了。这杨秀清的叔叔当场就火了，他一把抓住这个养马的人呢，就抽出鞭子就打，足足打了200多鞭子。本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可是杨秀清的叔叔得理不饶人，打完了还觉得不解气，他就拖着这个养马人去见了秦日纲，让秦日纲处置。秦日纲一看这架势，觉得自己惹不起啊，就把这事儿交给了义王石达开的岳父处理。石达开的岳父一听，既然都已经抽过了，还有什么可罚的呀？一挥手把养马人给放走了。这一放可出了大事了，杨秀清得知以后是勃然大怒啊，他命人把秦日纲和石达开的岳父都找来，狠狠地打了一顿板子。这还不够，那个养马人又被抓起来，当众五马分尸了。这样的暴行令太平天国的很多人都惶恐不安呐。对于杨秀清是又恨又怕，但都是敢怒不敢言。而燕王秦日纲自打挨过那顿板子之后，对杨秀清恨的是牙根直痒痒，下定决心不报此仇誓不为人。 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话说的一点没错。杨秀清的暴行使很多人都忍无可忍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，宁犯天条勿犯众怒啊。看来杨秀清的结束就该到了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洪秀全找到秦日纲说明了用意，秦日纲马上表态，天王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干得漂漂亮亮的，不让您失望。就这样，秦日纲找到了韦昌辉，两个人商量了一番之后定下了一条毒计。他们把手下所有的兵力都调集过来，占领了天津城的所有关口，控制住了通往杨秀清府上的所有通道，准备来一个瓮中捉鳖。布置好了一切之后，韦昌辉率领一队亲兵直奔杨秀清的府邸，里三层外三层，把他围了一个水泄不通。杨秀清这会儿还在家里做着万岁美梦呢，忽听得外边乱成一团，赶紧跑出去查看，没想到刚踏出屋门就被韦昌辉的亲兵逮了一个正着。杨秀清被人捆着押到了韦昌辉的面前，都这时候了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杨秀清见韦昌辉手里拿着宝剑，身后站着一群高大威猛的士兵，每个人都是杀气腾腾的看着自己，这心里头也发毛。他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问，韦兄弟，你为什么要抓我呀？韦昌辉义正言辞，杨秀清，你对天王不忠，蓄意谋反，我今天就是奉天王的命令来拿你问罪的。杨秀清一脸的惊讶，什么？我谋反？你有何证据？韦昌辉冷笑一声，呵呵，你多次以天父下凡为借口冒犯天王的威严，还滥用私刑暗自招募士兵，这不是谋反又是什么？杨秀清一听这话不由得胆战心惊啊，看来这回洪秀全是要动真格的了。杨秀清再大的本事这时候也得吓得魂飞魄散，抓住韦昌辉的手就哀求啊，韦兄弟，想当年你我一同出生入死，情同手足，你怎么忍心杀了我呢？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。韦昌辉心想，好啊，既然你提到了手足之情，我也不能让别人说我不讲义气，好，我就让你临死之前再看场好戏。韦昌辉提起宝剑，是啊，我与你八拜之交，手足情深，可是天王要我来杀你，我也不能抗旨不遵呐。看来今天忠义是不能两全了。也罢，我韦昌辉自刎便是了。说着举起宝剑就往脖子上搭呀。杨秀清看得一愣，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就被韦昌辉的手下按住，砍死在乱刀之中。而韦昌辉呢，他手中的剑早就被侍从给夺下来了。韦昌辉一面假惺惺的哭，一面给手下人使眼色，命令他们斩草除根。没过一会儿，杨秀清府里的所有人都被砍死在当地，好端端的东王府顷刻间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韦昌辉虽然杀死了杨秀清，可是还有一些精兵没有除掉。杨秀清一死，他的余党就迅速地集结起来，准备起兵造反。眼看这伙人来势汹汹，洪秀全该如何应对呢？杨秀清的残余部队还有1500个精兵，这伙人抄着家伙嚷嚷着就闹上了天津城，扬言一定要活捉了韦昌辉和秦日纲，给杨秀清报仇。洪秀全听到这个消息啊， 一点没惊慌，在他肚子里还有一个更周密的计划没实施呢。这天晚上，洪秀全派人到杨秀清的余党那儿传达了一份诏书。洪秀全在诏书里说，东王杨秀清企图谋反，所以天王派韦昌辉和秦日刚前去问罪。天王给他们的旨意上面说得清清楚楚，说只杀杨秀清和他的两个兄弟，其他人都从轻发落。可是没想到韦昌辉和秦日刚为报私仇，竟敢违反了圣意，擅作主张，滥杀无辜。天王对他们一定会秉公处理，绝不姑息，明天就将韦昌辉和秦日刚逮捕，各打400军棍。为了表示公平，天王特请杨秀清的部下到场观刑。杨秀清的余党看了这份诏书之后半信半疑，但还是决定亲自去看看真假。第二天，韦昌辉和秦日刚被五花大绑拖到了刑场。这洪秀全一声令下，只见行刑的人拿起军棍狠狠地朝着俩人身上就打过去了，每一下都卯足了力气，生生打折了两根棍子。韦昌辉和秦日刚被打得皮开肉绽，被人抬下去了。杨秀清的余党一看天王真的责罚了他们，心里也就舒坦许多，也放下了一些戒备之心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洪秀全又发来一道旨意，说为了安抚将士们，决定把他们安插到其他部队里，保留原来的军衔。杨秀清的余党信以为真，纷纷放下武器，被人领到一个屋子里等待安排。谁知道他们刚在屋子里站定，两支军队就把他们团团围住。众人还在纳闷呢，只见外边冲进来一队士兵，每个人都手持大刀，见人就砍呐。顷刻间，这1000多精兵就化为了肉酱。洪秀全这样做是听了韦昌辉的建议，要演一出苦肉计呀，让杨秀清的余党放松警惕，然后一网打尽。韦昌辉见计策得逞，心里非常痛快，但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，他要消灭掉所有和杨秀清有牵连的人，然后取代他的位置。韦昌辉派出一支亲信部队，每天在城里搜索捉拿与杨秀清有关的人。他放出口令，宁可错杀1000，也不能叫一个人落网。就这样，凡是和杨秀清沾边的人，上至老人下到婴儿，一律被屠杀，死者不计其数。整整3个月，天津城里哀嚎不断，尸横遍野，简直成了人间地狱了。洪秀全坐在天王府里，听着外边传来的哭声，嘴角上浮现出了一丝笑意。杨秀清一死，他心里那根毒刺总算是拔出来了，再也没有人敢跟他抢了。不过韦昌辉现在如此嚣张，如果他成了另一个杨秀清，岂不是麻烦呢？天津城的大屠杀惊动了远在湖北前线的翼王石达开，石达开害怕这样下去早晚会惹怒百姓，逼得他们造反。于是石达开连夜赶回天津，要面见北王韦昌辉。石达开一见韦昌辉，就劝他停止杀戮，安抚民心。这韦昌辉呢，假惺惺地敷衍了一番，把石达开给轰出去了。石达开刚一出门，韦昌辉端起茶杯啪就摔在地上了。你个石达开呀，算什么东西，敢管到我的头上来了？你让我不杀我就不杀，哼，我呀连你一块杀，看看你还有什么能耐跟我这撒野。说完命令手下人让他们晚上去刺杀石达开。幸好石达开一向为人不错，有人赶紧告诉了这个消息，石达开连夜出逃，用绳子把自己吊住，从这城墙上就坠下去了。韦昌辉一见没抓到石达开， 就命人抓住他的家人全都杀了。韦昌辉的暴行令太平天国上上下下都恨之入骨啊。洪秀全看时机已到，就鼓动其他将领联合起来，把这韦昌辉给我除掉。韦昌辉一死，洪秀全就以韦昌辉同党的罪名杀死了秦日纲。就这样，一场天津之乱终于平息了下来。洪秀全借着韦昌辉和秦日纲的手铲除了一己杨秀清，又故意放纵韦昌辉，让他闹得天怒人怨，自己绝于天下，最后又顺手杀掉秦日纲灭口，把所有罪名都推得干干净净。两个心腹大患一死，这洪秀全马上召回了翼王石达开，让他回天津辅政。但是没过多久，石达开就因为和洪秀全意见不合负气出走了，最后被清军包围，死在了战场上。就这样，太平天国的五位开国将领无一幸存。当年的东南西北翼这五王共同辅佐洪秀全的日子一去不复返，而太平天国也从此一蹶不振，没过多久就被曾国藩带领的清军给剿灭了。不知道洪秀全在临死的时候有没有想明白，他不是不聪明，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他自以为的精明是他失去了所有帮助他的人，走上了自取灭亡的不归路。我们想象一下，这几个曾经出生入死后来却不共戴天的兄弟，如果可以在地下重逢，他们会不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心疾首，幡然悔悟呢？如果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他们还会选择原来的道路吗？答案是不确定的，因为自古以来最难猜测的就是人心呐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抓着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，我们相识相知相惜，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，笑容更灿烂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，些快乐的希望，相信从这里开始，携手走向四面八方，有你在我的身旁，这世界不会孤单。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，寻找生命的奇迹，我可以用心拥抱用力的呼吸，做邻居我可以。